0.891，加元1.287，人民币6.544，英镑兑美元1.345，欧元兑美元1.215，澳元兑美元0.744，新西兰元兑美元0.70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0.99美元，卖出1841.8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早相当清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14度或以下。本港今日预测天晴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早上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1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24小時全日為你服務。 疫情以來，多謝大家自覺自律，保護所有人。 多謝大家保持個人同環境衛生， 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联系世界各地安老事务专家，速递全球第三零资讯。地球村长。 世界各国最近发生啲乜嘢城中大事？一齐问一下新加坡长者照顾服务工作者秦燕玲 Alice。 好多人咧就中意放假啦，去旅游啦。但系今年咧，因为咧全世界都系有疫情啊嘛，咁我新加坡咧而家嘅旅客真系好少好少噶。咁新加坡政府咧有个新嘅计划咧，就系喺12月1日起咧，满18岁嘅国人咧，每一个人咧可以攞到咧就$100波子嘅旅游消费券啊！咁就希望咧，我哋可以喺国内咧消费啦，去我哋叫做 staycation 啊，就系喺国内咧放假住嗰啲酒店啦。希望全世界疫情咧真系尽快咧有好转啊，大家都可以过得安乐啲啦，开心啲啦。 地球村长，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 香港电台第五台提你做个遮叻过路人。 而家只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奇力量网站，又或者登入手机应用程式 RTHK My， 就可以睇到香港电台第五台道路安全议会全力推动嘅同行有爱短片啦。 短片有五台主持同埋艺人麦长青同你讲解唔同嘅道路安全知识。 路面意外一宗都嫌多， 道路零意外靠你又靠我。 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我是有你同行的陈永雄啊！大家虽然戴口罩抗疫已经一段时间了，不过我见到身边有些朋友都开始有些松懈了，所以都要提醒一下大家，温故知新一下戴口罩需要注意的事项啊！第一，戴了口罩之后就不要拎着手去掂它了，因为你掂的口罩细菌都会跟住入埋你的口罩当中，增加你感染的风险。第二，就是食嘢的时候如果要除口罩的呢，都记住要妥善咁样放入口罩套当中。因为我见到好多人都真係将一啲口罩乱咁掉，求其撇喺台面啊，到你再戴返嘅时候咪增加你感染嘅风险囉。所以大家都记住要留意啦，虽然抗疫一段时期，但是我们都不可以松懈，这样才可以一起战胜疫情的。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梅艳芳的 Stand By Me 正式开始今朝早的清晨爽利节目啊！早晨早晨啊，今朝早真系有啲冻吓，因为咧室外温咧只有14度啊，相对湿度70%啊。欢迎你咧，今朝咁冻咧都支持钱佩佩为你主持嘅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啊！早晨早晨啊，日子咧就嚟到咧2020年嘅12月4日噶啦噃，农历咧就系10月20日噶啦，咁冻，如果你仲系眷恋喺呢个被窦里边咧，记得喺起身嘅时候咧，求其都揾样嘢搂住个膊头啊，如果唔系咧，出一出啊呢个被窦就会冷亲啊。继续咧，我哋有阮兆祥嘅歌声，系啊系啊，阮兆祥唔系做戏噶。佢亦都系我嘅前辈之一，都系电台嘅朋友嚟嘅。当然佢亦都有出过唱片啦。In Your Eyes。 突然是热情热极无度，突然是热情像那冰柱。问谁愿日日如堕在迷雾，偏偏我恨。未明白用词字字防卫，未明白目前共你关系，失控与默然任令情势，偏偏我忍。等一个理想。受愚弄，极疑惑，为何踏碎好梦？夜无话，实情问亦无用，偏偏我等。 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24小时全日为你服务。 刘美君 ，My Made Up 啊，有呢一首歌咧，咁啊，希望可以节奏澎湃啲，可以令你个身暖啲啊。咁啊，讲下最新天气预测先。天晴干燥啦，早上相当清凉啊，日间咧最高气温咧约为2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初时离岸咧间中系吹强风嘅，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天晴同埋干燥，早上仍然系清凉，日夜温差系较大嘅。室外温咧而家系14度啊，14度啊，听清楚系14度，相对湿度70%嘅。 人每次闭上眼也看到你。柔情抱我吻我再送予我依你，心中生处仿似是一出戏在放映，而主角有你。 上眼也看到你，柔情抱我吻我送予我以礼，我心深处放映你一出戏，仍是我爱你。 Day 有王菲嘅，当年就叫王靖雯嘅时候就出呢一只歌嘅。咁啊，望个钟咧，咁啊，仲有大概分零钟就会到五点半钟啦。咁啊，当然就要提下大家啦，因为咧咁冻嘅天气咧，咁啊，尽量都系少啲出街啦，系嘛。咁啊，当然你话即系出边疫情亦都即系相当之唔稳定啊。如果即系去啲人多嘅地方咧，確實係暖啲嘅，不過咧又增加風險啦，咁所以咧都係喺呢段時間忍下，因為今日咧禮拜五啦嘛，大家可能咧就會諗下啊，不如禮拜六咧去下郊外行下咧，或者去下呢、這個即係離島行下咧，哇！郊外同離島咧喺呢啲日子裏邊咧係仲多人過旺角同埋銅鑼灣嘅，咁所以大家都係要忍耐忍耐，希望咧就即係呢個疫情可以快啲過去啦。當然啦，我哋都系听卫生署讲勤洗手，同埋咧戴口罩系必须要嘅。咁啊，当然冇捽眼、捽鼻啊等等呢啲咁嘅问题，应该过咗咁耐，应该都识啦，嗬，系咪啊？咁啊，更加识咧就系知道五点半钟我哋系要准时听新闻嘅。好，转头翻嚟再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郭婷晶报道新闻。刚刚结束丹麦公务探访的立法会前议员许智峰表示，将会正式流亡，退出民主党，暂别香港，稍后转往英国，但提到决定仓促，目前仍然未决定在哪个国家停留。身在丹麦的许智峰在社交网页表示，仍然是香港为家，不会到其他的国家寻求庇护。又指自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至离开立法会，曾经尝试尽力在议会和政府周旋，但目前已经不能够做到。他认为要在外地自由空气之中继续为香港发声，会以为港人自由打拼为毕生置业，并与其他海外港人，例如另一位前议员罗冠聪携手拉阔香港的国际前线。德国政府发表两年一度的人权政策报告，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恶化。報道特別提到，香港的人權在過去兩年有惡化趨勢，特別是香港國安法的引入令人權狀況惡化，認為香港國安法容許中國安全部門以強硬方式打擊香港的公民社會、反對派人士和獨立媒體，導致確保香港高度自治的一國兩制原則被架空。報道又認為，中國的公民社會空間越來越小，公民權、言論和新聞自由、學術、信仰自由等個人權利亦都受到限制，部分維權律師被判入獄多年，司法機構仍然受到黨的控制，沒有確保法治國家的基本原則。另外，新疆和西藏的人權狀況特別嚴重，由於迫害、監控和大規模拘禁，導致新疆人權持續惡化，並出現強制勞工和生育控制。這些措施的目的是將維吾爾少數民族漢化。本港新增79宗新型肺炎本地確診個案，21宗涉及歌舞群組。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歌舞群組牽涉的人數多，估計病毒已經擴散到社區，而且不少屬於無病徵感染，令當局難以追蹤源頭。医管局表示，过去几日亚博馆社区治疗设施接收的个案急升，目前已经有381人入住。医管局已经加开有负压病舱的8号和10号馆，目的是配合病人急救需要和处理雾化程序。这些负压病舱亦可以接收来自同一家庭的病人。美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恶化，单日死亡个案破纪录超过3100人，新增超过20万人确诊，留医的患者超过10万人，三项数字都是疫情爆发以来新高。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教授赖纳推算，下星期的死亡人数每日将会达到3000人，等同911事件的死亡人数。多名专家都预期，随着感恩节过去，确诊个案和住院人数在未来几星期会进一步增加。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9,969点，升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66点，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3.87，瑞士法郎0.891，加元1.286，人民币6.54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215，澳元对美元0.745。新西兰元兑美元0.70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0.28美元，卖出1841.2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早上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 光星好，重新一天都好。哒啦啦噜，精神送你。 咁啊，出边气温得14度啦，咁啲基建咧都好似唔系好想喐咁样，突然之间咧又跳咗掣咁啊，然之后咧就直接就开咗节目啦。咁好紧要嘅，因为咧我哋真系做一个现场直播，我成日都讲啦，做 live 系最紧要系乜嘢？就系可以中意点都得咯。感动嘅日子最好咧就系。如果起一身嘅话，饮杯暖水或者饮杯暖茶，不过最紧要都系披多件衫。跟住咧，我哋有张学友嘅歌声，有时喊咧都可以令到个身体暖啲嘅，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呢？ 不需再多讲，愿我心中盼望，不想听。在虚假向他分享吧，不必看在这空房，成路阵泪光。Let me cry cry， 你不要向后望，留下崩溃的我跌撞，从此跌进绝望。

cannabis 呢样嘢咧，真系都要戒啊！不过你话真系可以戒咩？嗬，妒忌心真系好难啊！将自己放松啲，都系同自己比较好啲。若要人似我，除非两个我。所以就系冇妒忌咯。每个人都有自己嘅一个风格，有自己嘅一啲嘅遭遇啊，或者有自己嘅一个外貌啊。咁所以其实有咩好妒忌呢？啱唔啱啊？咁即系每个人都有即系唔同爱你嘅人噶嘛，系咪？咁你冇妒忌吓，即系当然肥瘦高矮等等呢啲外形因素更加冇得 jealous 啦，系嘛？好咁啊，有陈慧娴嘅呢一首 jealous 嘅，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啊嘛，真系要同你讲下啦，因为咧真系好冻，出边咧14度，相对湿度70%，系咪用好冻嚟形容呢？初冻系冻啲嘅，因为咧本身可能寻日可能都仲有人着紧呢个一件薄衣，嗰、那个系我。咁今朝早咧都已经好乖咧，着咗两件都系啲即系保暖嘅衫啦，然之后外边加咗件褛。咁啊落街确实咧块面系好冻嘅，因为啲风会吹落块面度，块面冇得遮住嘛。咁所以咧大家都系要即系预备着充足嘅呢一个嘅衣服啦，学啲哥哥姐姐讲咧，唔好冷亲条颈啦，系嘛，咁所以今日都着咗件樽领衫，唔好冷亲个膝头哥啦，唔好抵冷贪烧伤啊！天气预测方面系咁嘅，天晴干燥啦，早上咧系呢一个相当清凉啊，日间最高气温咧约为20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啦，咁啊离岸初时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嘅，咁啊展望系未来两三日咧系天晴干燥。早上仍然是清凉的，日夜呢温差是较大，西亚温呢14度，相对湿度70%。如果你是 Valentino， 或者你身边个是 Valentino， 真的会令人妒忌的。 但是我却记得起，迷人迷惑迷幻是你像迷离夜空气，迷雾迷梦迷情是我自动带。 再没法追逐当天的泪子，没歇止淋年，这孽的只剩莫时淋年，换梦换痴叫换你，今生里没你没意义。被困在千道墙，胡乱碰撞一千次一亿次，但每次失意，无论你愿早或迟，期望接受这段情多一次，若有可能请日里减冷年，夜阑夜深夜正是冷年，每日每刻盼望你，又没有可能即刻解我痴，独个减冷年，万人共欢亦独尝冷年，对着醉星叫唤你，今生里没你没意义，重拾碎裂的梦魇，期望渴望多一次多一次，愿献尽心意，无论你愿望接受这醉人的心意，若有可能请给我知，日里减冷年，夜阑夜深夜正是冷年，每日每刻盼望你，有没有可能即刻解我知，是否独剩余冷年，冷静冷冰冷漠里夜、yeah ，再没法追寻当天的女子。冷年，这条直枝寂寞是冷年，换木换痴叫换你，今生里没你没意义。夜深夜正是冷年，每日每刻盼望你，有没有可能即刻解我痴？冷年，万人共欢亦独尝冷年，随着醉星叫唤你。 草蜢的这一首歌曲啊 Lonely 啊，不需要 Lonely 的，因为在空气中有佩佩陪伴你嘛。我是 Promise， 每个星期五和星期六、啊、都会在清晨爽里出现。 My Promise。 热爱着已变负累，人仍然不可制止哭下去，呼呼，你惯了似风飘去，令梦里

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乜嘢系超甜粟？ 有啲白点、有啲黄点嗰啲咧，就系超甜粟啦。 原来菇都分咁多种噶。 白菌同埋啡蘑菇再衍生出嚟咧，就会有大啡菇。香港独有就系会有啲大型嘅珍宝白菇。 香港电台第五台园农自然护理署全力推动园农秘笈。消气亭请嚟粟米专家梁明坚、菇菌专家谭展雄分享挑选心得。12月7日星期一下昼4点，有你同行时段内播出。 正所谓有缘千里能相会，纵使我同你相距不知几千里，但是缘分令我哋每朝都可以相聚两小时，分享生活里面的喜与乐。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愿吹下约定你有趣空间见。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时间嚟到早上嘅6点09分啊！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除咗有我陪伴你之外咧，仲有好凉嘅天气陪伴你啊！唔知道你系咪住喺啲高地或者比较偏远啲嘅地方嘅朋友咧？可能咧就更加觉得咧呢一个嘅冷风咧真系好冻啊！咁啊，出边嘅室外气温咧系14度啊，相对湿度70%。真的要加添外衣啦，戴口罩都好的，因为呢我冻的时间都会戴个口罩，因为呢一吸入冷风呢入到个肺度呢或者个喉咙呢就好容易会咳啦，咁而家戴住口罩呢是相当保暖，亦都唔会咁容易呢呢个吸入冷风嘅。希望大家咧都即系可以安然度过呢一个嘅冬季啦，因为呢个冬季即系大家都有啲担心啦，即系有流感啊，又或者可能呢个疫情嘅关系啊，再加上咧真系好容易吹一吹又会冷亲噶啦嘛，所以大家都系要注重卫生啊。咁啊，更加要注重嘅咧，可能就系一啲自我嘅控制能力啦。咩意思呢？即系可能即系嚟紧啊，小周末大家又好想蠢蠢欲动出街嘅，唔该有自我控制能力就系唔好出街啦。又或者真系好想除个口罩，因为有时真系行路行到好辛苦，咁又有自我控制能力，咁就唔好除低个口罩啦。嗱，讲起自我控制能力真系好紧要，点样可以训练自己或者训练小朋友咧？这个自我控制能力对于个人嚟讲系有几咁重要咧？一阵间咧，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嘅。跟住咧，我哋有陈奕迅嘅歌声《Shall We Talk》，翻嚟之后有沈君豪出现。 明月光为何又照地堂，宁愿在公园躲藏，不想喝汤，任由目光留在漫画一角，为何望母亲一眼就如花流淌，孩童只盼望欢乐，大人只知道期望，为何都不太懂得体恤对方，大门外有蟋蟀，回响却如同幻觉。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当重新手拖手去上学堂。 已生疏，谁怕讲，谁会可比得过孤独探过，难得可以同坐，何以要忌讳赤裸，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你别怕我。荧幕发光，无论什么都看，情人在分手边缘只敢喝汤，若沉默似灯，还谈什么恋爱，宁愿在发声机器面前笑着望，望收获，情人只听见承诺，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珍惜对方？螳螂面对蟋蟀，回响也如同幻觉。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算牙关开始打震，别说谎，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明月光为何未照地堂，孩儿在公司很忙，不需喝汤。 And shall we talk? 斜阳白赶一趟，沉默令我听得见叶儿声声狂。 清晨上嚟六点钟新闻之后咧，就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嘅喺佩佩身边，继续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 系啦，沈医生啊，咁啊前嗰两集咧就讲到呢一个打机成瘾嘅好多问题会出现啦。咁但系就讲到话有一样嘢就叫自我控制能力啊。咁究竟系咪即系有自我控制能力嘅朋友仔咧，可能即系佢嘅道路就会比较好啲咧？冇自我控制能力嘅，可能佢就哎呀好容易咧就呢样成瘾又嗰样成瘾咁样咧。 我哋之前嗰两集讲咗好多一啲原因啦，点解嗰个人就走到去一个咁极端嘅打机上瘾嗰一个嘅境况啦，我哋讲咗好多其他嘢，例如话佢现实生活啲自我价值啊，各样嗰啲咁嘢，家庭啊，其他共病因素啊咁样。有一样嘢咧，我哋未讲嘅就系好重要，就系呢一个自我控制嗰个能力。咁有时咧，即系我哋嗰个冲动控制啊，自己一啲对于自己嗰个生活上边规律嘅控制啊，其实原来可以从小做起嘅。咁当我哋有一个自己个规范对自己嗰个要求同埋嗰个 discipline 啊，嗰个咁样嘅纪律嘅时候咧，其实大过咗去到真系有打机嘅时候咧，上瘾嘅机会都大大减少嘅，亦都可以睇翻咧，就系原来咧有唔少嘅研究过喺呢一上边啊，其中一个好出名嘅研究咧就系喺呢个新西兰做嘅。他们追踪了呢都几多不少的人呢，就是一千个人的一个的生命生活历程，从他们一出世呢就一路跟到呢大概四十多岁啊这样。一路看回他们究竟细个的时候那些行为表现啊，那个自制能力啊，那个 IQ 啊，又或者各样的就是成长历程啦，去到他一路大个的时候呢，他的工作生活、感情生活、家庭等等，那个表现是怎样的呢样。得出的结论大家我想都有一个的心理有数，就是其中一些因素呢怎样去到看那个孩子的前途。就是原来就是那个自控能力。原来呢比那个人的 IQ 那个因素呢更加影响得深远。 自我控制能力属不属于 EQ 的一种呢？ EQ 就比較着重呢個情緒管理啦，係咪？咁但係自我控制能力咧，同 EQ 可能都有啲關係嘅嚇。咁、因為 EQ 都會影響個自我控制噶嘛。咁、但係呢個就可能都係一個比較獨特，同埋咧就係一個真係值得去正視甚至訓練嘅一個嘅即係技巧嚟嘅。佢呢一個研究仲有一啲好有趣嘅結論，就係、如果嗰、個睇翻個小朋友咧，喺佢細個嘅時候嚇，如果睇電視睇多過兩個鐘嘅話咧。佢大過咗咧，原來咧比較容易咧係患上抑鬱症嘅。仲有一啲嘅結論就係，如果嗰個人咧喺個細個嘅時候，大概五歲到啦，已經咧做咗好多好似控制唔到自己嘅行為，例如成日睇好多電視啊、打機啊、食一啲汽水啊、一啲嘅好唔好嘅零食啊咁樣嚇。咁佢大個嘅時候睇翻佢個生活咧，原來佢個事業上邊啦，佢健康上邊啦，又或者佢一啲濫藥啊、酒精嘅控制上邊咧，都比較差。咁同埋咧就容易即係、比較多人咧係原來會入。監獄嘅，即係犯法嘅，咁同埋咧就係佢家庭啊，各樣嘅生活咧都比較即係唔係咁理想咯。 咁聽你咁講，如果作為一個家長，係咪應該即係俾多啲規矩佢哋，要佢哋循規蹈矩咁做，等佢哋三歲定八十嘅時候咧，之後佢條道路就可以行得一帆風順咧？ 呢一個就喺個研究裏邊咧就冇特別去到講嘅，不過咧喺我哋即係現實生活裏邊咧，或者我哋嗰個經驗裏邊咧，即係大家都會諗。到就系其实自我控制能力咧，一定系由细训练起 嚟。系系，即系我简单啲讲讲读书先啦。即系如果你由细你系即系要系坐喺侧边伴读嘅，佢先系读得到嘅，或者佢做功课要你催促先做得成嘅。你行开咗，佢就撇咗喺度嘅。咁其实你陪唔到佢咁耐嘅。如果佢从细佢已经有个。佢知道呢一樣嘢係佢嘅責任嘅時候，咁佢慢慢慢慢成績自然都會好啦。 冇錯冇錯，所以我哋覺得咧幾樣因素點樣可以將一個小朋友咧從細開始訓練佢個自控能力咧、包括第一咧就係、我哋要俾個規範佢，俾個規矩佢要去跟嘅。係咁、而嗰個規矩咧有界線嘅，做唔到嘅時候咧有後果嘅。 係即係以前我哋揸筷子揸得唔好，有後果就哼落去，咁係咪咁樣咧？ 可能個後果就未必即係真係講緊體罰嗰啲啦，或者鬧。话嗰啲都唔鼓励嘅吓，尽量咧就用一啲后果，例如咧拎走一啲咧佢比较即系中意嘅嘢啊。佢譬如话佢食完饭，如果食得即系冇问题咁啊，大家食雪糕食甜品啦。咁、但系如果佢有啲嘢做得唔好嘅话咧，咁就冇办法啦。 你食到一台都系就嚟冇雪糕食啦。 系啦系啦，咁仲要一样好吊诡嘅，就系咧我哋要同佢一齐咧去到经历呢一个咁样嘅即系后果。 即系话要公平嘅，唔系净系得小朋友需要遵守嘅。系咪咁讲咧？ 可以咁讲，不过咧，即系我哋喺个情感上边啦吓，就更加着重嘅。即系例如我哋嗰个叫做后果咧，千祈唔好变咗好似一个责罚咁样。即系好似你食到一台都系你冇啦，你冇得食甜品啦，你冇得食雪糕啦。嗱，呢个我罚你啊，咁样。 系。 咁个小朋友就会觉得好被孤立啊。我哋要做嘅咧，其中一样好鼓励就系同佢一样咁辛苦咁惨啊！哎呀，你食唔到个甜品，食唔到个雪糕，因为咧你食到嗰个台一。台都系，不过我等你真系好唔抵，因为其实我都买晒个甜品俾你噶啦，我预备咗俾你食，我都唔知几想同你一齐食，但系而家咧你冇得食咧，我觉得都好可惜，我都觉得好唔开心， 咁即系种同行嘅感觉， 冇错啦，一个非常之紧要，咁就唔系一个责罚咯， 系， 咁呢个系即系第一样嘢啦，即系有个规矩，要有个后果， 即系话俾佢听嗱，你今日唔做唔到唔紧要，妈咪陪你，听日咧我哋一齐做到，一齐食咁样， 系啦。冇错啦，咁第二样嘢咧就系好紧要啦，唔好俾佢依赖嘅，唔好俾佢依赖。有时咧我哋有规矩都好啦，我哋好多时候好保护啊，好多嘢帮佢做咗啊，或者帮佢控制啊。 系系，呢、這个成日都讲噶啦，咪俾佢跌下嘛，你唔俾佢跌过，咁佢第日你扶唔到佢咁多噶嘛。 冇错，即系你当佢即系样样嘢都帮佢安排晒做晒嘅时候咧，佢使乜自己控制啫？你都帮佢控制晒啦， 系咪？ 咁所以呢个训练唔到佢之余咧，亦都令到佢一路冇咗你嘅时候咧，佢就冇晒嗰啲嘅自控能力， 同埋冇自我控制能力之余，亦都可能佢再当佢真系。要面对嗰样嘢嘅时候，佢冇自信心去做咯。 冇错，因为佢根本未学过咩叫做自我控制， 系同埋冇学过自己点样面对啊嘛。 冇错啦，冇错，所以呢个亦都系非常紧要。我哋有个规矩之余咧，我哋鼓励同行，然之后咧鼓励佢自己独立咧去到处理呢啲嘢。 即系喺个安全范围底下嘅，由佢跌，喺由佢。 甚至乎你话佢欠交功课，咪由佢欠交下先。佢要知道原来欠交咗之后，佢要承担个后果嘅，咁佢下次就唔会欠交啦。 冇错啦，冇错啦，而唔系我哋帮佢咧，令到佢唔欠交咯。 嗯， 系嘛？咁呢个第二点咪非常紧要啊，唔好俾佢依赖咗你啊。咁第三点咧就系我哋更加要多啲鼓励，啊，多啲鼓励。当我哋想佢去到做即系。控制嘅时候咧，当佢控制到少少啦，啊，做到少少自我控制嘅嘢嘅话咧，我哋奖励佢、鼓励佢同埋赞赏佢，吓，呢个咧对于佢继续可以持续呢个行为咧，好有帮助，而唔系咧去到捉佢错处啦，你咁样控制得唔好啦，你咁样做得唔够啦，嗱，下次做好啲啊，呢个咧就反而冇咁有效。 即系半杯水道理啦，即系你睇到嗰样嘢系啊，佢有少少进步，你就赞佢嗰少少进步，而唔系睇到佢仲有好大一段路未进步嘅。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即系呢一个。赞赏是远远的效果是大过这个的责备和责罚、有一样东西都可以提一提，就是那个研究都有提到，那些小朋友呢小的时候为什么这么多这些的譬如打机啊、零食啊、那些东西呢，原来看回原来很多呢是个父母给他的、 哦、那肯定是啦，是不是小朋友怎么会有呢，是 所以这个正正就是刚才说的那几样东西，就是个规矩、是不是我们要有个界线，我哋要有个后果嘅，咁、然之后咧，我哋就先可以俾个小朋友咧去到健康同埋独立。同埋咧有個自制能力咁樣去到成長。 咁啊，當然即係呢個自我控制能力唔單止係小朋友啦，即係話其實作為家長都要好好學習下點樣自我控制啦，係嘛？係 冇錯。 因為其實太過縱容呢個小朋友咧，其實都係家長個自我控制能力唔夠啦。 冇錯冇錯，你講得啱。 咁所以即係其實你想下一代好，簡單啲講，即係自己都要揸緊啲嗰個宗旨啦。 冇錯。而我諗嗰個自我控制能力，當我哋訓練到嘅時候咧，唔單止係個。打機上面好、多人嘅生活嘅習慣上面、各樣嘅嘢上面都好有幫助嘅、我哋其實好多嘢都係需要自控㗎嘛。 簡單啲講、你想身體健康嘅，你個自我控制能力都好緊要。如果唔係你大飲大食嘅，跟住你個健康就唔好啦嘛。 冇錯啦，係 嘛？即係所以其實個影響都好深遠嘅。咁、當然啦，你話嗰啲係小朋友就可以啫。我如果已經係大人啦，沈醫生、我自我控制能力好差，咁點算啊？係咪由今日開始？其实都可以有方法令到自己可以自我能力控制好啲嘅咧。 我相信，即系当然，梗系由细做起最好啦。咁但系当去到大个嘅时候咧，佢嗰啲嘢已经形成咗噶啦。 点算咧？ 形成咗，咁我哋唯有去补救。咁、你话点补救呢？当然就系排除咗第一，就系佢有啲咩拦阻住佢，冇咗个自控能力咧。系头先，即系我哋上一集讲咗好多嗰啲，即系譬如话佢有冇啲咩病啊，有冇啲咩酗酒嘅习惯啊，好多其他嘢阻碍咗佢嘅话，嗰啲排除咗先，帮佢。咁然之後咧，第二就係幫佢建立咯，幫佢建立咯， 即係有個時間表俾佢啦。 係啊，有啲嘅目標啊，有啲咩佢係想啊，然之後咧幫佢一齊去用一個即係解難嘅方法咧、去到鋪排咯、去到計劃咯，咁同埋咧就係幫佢鼓勵佢發掘多啲自己嘅優點長處啦，同埋欣賞自己啊、因為通常呢啲嘅人士咧都係比較自我形象低落啲，咁佢唔係好睇到自己有啲咩優點㗎。咁但係如果我哋幫到佢去發掘嘅時候咧，佢都會比較有動力，同埋咧肯去到試咯。 同埋我覺得作為身邊嘅人咧，都要多啲鼓勵咧，即係可能見到佢有少少嘅控制能力嘅時候咧，就話：哇，你今日真係好叻啊，你做得到啦！嗱、特別係可能係見到即係最簡單嘅成功例子就係戒煙嘅朋友啦，係、嘛？即係可能你見到佢兩日未冇食咧，你就應該已經要大力咁樣鼓掌啦，係啦。咁即係如果你兩日就潑佢冷水話：，誒、得兩日啫嘛，有排。都不知道你戒不戒成，咁就好弊啦。 咁就弊啦，系啦。所以个同行者咧，其实系非常紧要。如果有一个陪伴，同埋可以有一个鼓励性嘅一个嘅态度嘅话咧，对于即系佢哋嗰个建立翻呢个自控能力咧，系非常之有帮助咯。 好啦，咁今日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下个星期同一时间继续同沈医生继续探讨唔同嘅话题啦。 Okay, 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蔡立宜的 Close Your Eyes。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啊，仲有30秒到上昼嘅6:30。钱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啦！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朋友有留待下星期五嘅同样时间再见。至于第五台嘅哥哥姐姐咧，佩佩听朝早咧准时5:00咧喺空气中约定你，记得咁啊加添外衣咯吓。好，咁听朝早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天气相当清凉，受到东北季候风的影响，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14度或以下。天文台在清晨时分，荃湾城门谷录得11度，打鼓岭、屯门、大美督、荃湾河观12度，沙田、大埔、将军澳、观塘和九龙城都录得13度。天文台预测早上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立法会前议员许智峰宣布流亡，退出民主党和暂别香港。保安局回复查询时话，每个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包括承担法律责任。政府强烈谴责任何弃保潜逃、逃避法律责任的行为。相关部门会按实际情况依法跟进，将弃保潜逃的疑犯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不评论个别个案或报道，强烈谴责任何罪犯企图逃避法律责任的行为，会根据案件实际情况依法循不同途径追查在逃疑犯的下落，将其缉拿归案。许智峰今年在立法会审议国歌法时，将臭味植物带入会议厅，以及在内会会议上的冲突，被控违反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法。他早前亦都因为在去年7月的光复屯门示威被捕，涉嫌意图妨碍司法公正。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认为，中国是对美国的最大威胁，亦是二战以来对全球民主和自由的最大威胁。拉特克里夫在《华尔街日报》撰文，他表示要告诉美国民众知，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威胁。从情报显示，北京当局意图在经济、军事和科技上支配美国和全世界，一心想要主宰全球。他又认为中国很多主要企业都是掩饰中共的活动。他已经将850亿美元的情报工作年度预算集中应对中国的威胁。拉特克里夫又认为中国的经济间谍手段窃取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之后进行复制，再在全球市场上取代美国企业。当中中国窃取美国的国防技术，以协助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军事现代化计划。中国探月工程嫦娥5号探测器完成从月球表面采集土壤样本，携带样本的上升器从月球表面点火起飞，成功实现中国首次地外天体起飞，开始返回地球的行程。上升器点火起飞前实现月球表面展开国旗，是中国首次在月球表面展示国旗。上升器起飞之后进行垂直上升、姿态调整和进入轨道三个阶段，大约6分钟之后进入预定环月飞行轨道，稍后会和返回器进行交会对接，将月球样本转移到返回器，再等待合适的时机做好返回地球的准备。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早上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2月4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 去了丹麦公干的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在社交网站宣布正式流亡，并且退出民主党。他涉及多宗案件，包括带臭味植物入立法会以及在内会会议冲突。我们问过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和资深大律师汤家骅，一阵听下他们的意见。 为了控制院舍疫情的爆发，政府其中一个措施就是强制要求院舍的员工在今个月14号之前完成病毒检测，但是就不包括外展医护人员和院友。有业界就认为是存在风险，业界还有什么忧虑？